同期点天天有聊，还是先播广告。义乌制造啊，宾王王牌聚千为王，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，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，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。我们的同期点的广告，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每个工作日都更新，欢迎大家收听。红起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，我的微博也叫张红，欢迎大家关注。讲讲索罗斯啊，中国大妈呢把索罗斯呢称为是国际金融大鳄，对他呢是又怕又恨。1月21号的时候，索罗斯呢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接受了美国彭博电视台采访。他说呢，中国经济正在走向硬着陆，这将加大全球通货紧缩的压力，打压股市，令美国国债受欢迎。索罗斯还扬言说，他要做空人民币等亚洲货币，其实他也做空美国股市，好像做空一大堆。当然索罗斯呢要显得自己很绅士，给自己留下了余地，说硬着陆呢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，我并不是期待这样的，而是注意到这一点。这就是他常说的，说我投资的是你的错误。他不像巴菲特，巴菲特呢是我投资的是你的成功，你做得好我投资你。索罗斯呢基本上是你有问题了我就来做空你。那什么是硬着陆呢？索罗斯没细说，但彭博社认为呢，中国的债务负担和资本卖逃是硬着陆的两大信号。据彭博社的这个信息研究公司估计说，去年前11个月，中国资本外流大约8430亿美元，去年12月一个月，中国外汇储备就创下了单月最高下降的记录，减少了1079亿美元。资本外流的一个大的显象的表现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，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大家已经感受到了，所以很多中国大妈被吓着了，赶紧啪啪啪去换这个美元。火药味呢是越来越浓了。那新华社呢1月23号发表了英文评论文章，说中国经济转型检验全球投资者智慧和勇气，肆意投机和恶意做空将面临巨大的损失，凭转型阵痛来做空中国不明智。这里边有恶意做空这个词啊，这个去年股民们都听得很熟了。1月25号，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刊登了一篇文章，叫做做空中国者终将败于市场。他说，对思维观念没有与时俱进的投机者来说，轻易在中国经济新旧动力加速转换的过渡期来做空，最终难免被市场所淘汰。大家对索罗斯的这个熟悉呢，不是他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打败了英镑啊，而是和我们有关系，就97年的时候重兵突袭亚洲金融市场，也是当年美联储啊3月份的时候加息，然后呢索罗斯就联合了很多对冲基金发动攻击，一开始是盯住了泰国，然后席卷了整个东南亚，并进一步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。那一次呢索罗斯呢逼得许多韩国大妈贡献出了自己的首饰，当时我记得很多韩国的留学生都纷纷跑回国内，还是挺感慨的啊，挺感人的。那是否这一次又要哀鸿遍野，亚洲金融危机是不是会重演呢？今天呢和18年前的确有一些相似之处，比如说就在一个月前美联储刚刚重新开始加息了。但是今天的亚洲和1997年有很大的不同，中国包括泰国啊，在外汇储备等等方面已经和1997年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了。中国3.33万亿的美元的这个外汇储备规模，这相当于央行的子弹，这个弹药库是完全充沛的，这也是让很多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都非常羡慕的。香港特区的这个财政司司长曾俊华1月24号也写了一篇文章，说特区政府绝对有能力和信心应付资金流出和维持港元汇率的稳定，香港政府无意也无计划改变现有的港元和美元挂钩的这个制度，一旦港元对美元汇率触及到 7.85，香港金管局就会出售美元买入港元，就开始出手了，和97年一样。实际上呢，在这之前的1月12号已经有过一场多空大战了。有报道就说呢，说央行在香港市场大笔买入了人民币。对，当然央行不会承认的，但是你看着种种迹象，那就是让你在香港拿到人民币的这个成本就大幅的上升。那你要想做空人民币的话，你就得拼命的卖，卖之前你得买来，这个成本一上升，你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做空了。那对这一次中国央行的强力的干预呢，华尔街日报说北京亮出了肌肉，北京应该还是有肌肉的，这大概能让中国大妈多少放下心来。这次中国央行的动作呢，和18年前香港政府大战索罗斯的这个 故事呢很像，当时香港政府也是拉高了港元拆借的利息，然后索罗斯他们就哎呀成本暴涨，然后就知难而退，败了一局。有测算说那一次索罗斯香港一战赔了10亿美元。那一次在一线和索罗斯交手的是香港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，他主导的。这个仗打完以后呢，国际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来，说你这个自由港这个政府怎么能去干预你这个市场呢？曾荫权呢压力也很大，他写给了加拿大的弟弟啊一封信，在1998年8月的时候呢，这封信呢被公开了。他是这么写的，说今次政府在股票和期指市场上有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，但我和我的同事却因这政策决定被判上了破坏自由经济的罪名，面对种种指责我当然不好受。你知道我向来奉行自由经济，因为我认为这是香港成功的基石，香港是投资者的天堂。但是试问一句，如果这个自由市场受人操控，令利率和资产价格与经济基调脱轨，更令市民、本地企业和国际投资者终日人心惶惶，担心港元会因承受不起冲击压力而脱钩，这是我们所愿意见的自由经济吗？确实，索罗斯呢所代表的是市场的力量，当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，当血腥味开始泛滥的时候，资本的本能就是不可抑制的开始发狂，开始冲击。你叫他坏的资本也罢，说他恶意做空做多什么的也行，骂他满脸横肉也行，反正索罗斯们是拼了命的要赚钱，反正监管当局也没办法用中国内地的法律或者纪律去阻止索罗斯，只有以资本来说话。于是呢，虽然香港以自由市场经济来著称，但是香港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去组织资金与索罗斯们来对抗，曾荫权们呢也被迫承担着执政道德的这个谴责。应该说今天对那一场战役，赢是赢了，肯定是赢了，但是怎么赢，该不该赢，手段如何，其实整个市场上还是有不同的判断，这些判断呢也多少会影响我们今天应对索罗斯的这个战术啊。你想想曾荫权到现在还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但是在内地呢，其实官员们没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。你看，说另外一件事啊，25号的时候国际油价又大幅回落了。当天收盘的时候，纽约商品交易所16年3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.85 美元，跌幅是 5.75%， 吓人吧。3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.68 美元，跌幅是 5.2%。 当然咱们也不用担心啊，咱们这个价格不会跌的啊。26号，应该又是中国内地汽柴油这个价格调整的窗口期，但是咱们的当然不会降了，咱们已经说过了，因为咱们制定了这个新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啊，40美元以下咱们就不动了啊，不再下调了。而且还有消息传出哦，25号又传出一消息说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等等部门正在酝酿成品油消费税再一次上调。哎，也就是说，咱不仅不跌了，油价，你就是你使用的那个油价啊，就是含税的油价，可能还会再涨。如果这一次真的上调了成品油的消费税，那将是去年一月到今年这整整一年时间，在整个油价夸夸夸暴跌的过程当中，咱们第四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。所以中国大妈们就是这样在领导的呵护和管制中在生活，所以你要相信索罗斯是个小菜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红起点明天接着聊。Whatever this world can give to me, it's you, you're all I see. Ooh, you make me live now, honey. Ooh, you make me live. Oh, you're the best friend that I ever had. I've been with you such a long time. You're my sunshine.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feelings are true. I really love you. You're my best friend.